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29集，借尸还魂。公孙不费吹灰之力证明了方俊方武都是被下毒致死的，同时也查出方文和方才也身中慢性毒药，随时随地可能丧命。这下方爸彻底没话说了。庞吉看了看方爸颓丧的样子，再看看地上躺着的两具尸体，又回头看了看自己身后活蹦乱跳的儿子庞玉，莫名有些同情满头白发的方爸。他这一路上酝酿出来的千百种好好教训方家人的想法也都烟消云散了，上前对赵祯行礼。 皇上，我玉儿。 包青，这案子还没完，需要抓到真凶，还两位小侯爷公道。 包拯正色答应。之后赵祯貌似也懒得再发什么脾气了，即将为人父，可以想象丧子之痛是怎样的痛。虽然疑团重重，但赵祯向来信任包拯，他既然回来了，案件交给开封府审理便可，也算平息了一场风波。公孙给方文和方才解毒，众人各自回各自府上。方爸此时脸色也稍微缓和了些。 包下，我可否领走我儿的尸体？ 包拯微微皱眉，看了看公孙。公孙其实还想弄清楚方俊和方武是怎么中毒的。 王爷，如果你肯验尸的话，对抓给你儿子下毒的凶手有帮助。 抓到凶手，我儿就能复活吗？ 公孙微微皱眉，方爸显得很颓丧，对公孙拱了拱手。 算了，多谢先生替我儿解毒，我只想带着我两个孩子回府去了。 众人面面相觑。白玉堂看了冉昭一眼，之前说庞玉是凶手的时候，老头不依不饶的非要给儿子报仇，这回怎么一点气焰都没了？公孙还想争辩几句，却见包大人对他使了个眼色，公孙立刻不说话了。 老王爷可以将两位公子的尸体领回去了，不过案件本府还是要彻查清楚。 公孙给方俊和方才开了方子，让他们按时服用。等方家父子走了，赵普叫来两个影卫 盯着他们，看看这尸体是直接埋了还是有别的用处。 尸体不是埋了就是烧了，还能干嘛？ 哼，用途可多了。 这时打着哈欠的林业火答了一句， 这老头该不会是信了什么神神鬼鬼， 打算把他那俩儿子弄活过来吧？ 死了可以弄活？ 倒是也有一些邪门歪道的干过这些，肃清比较清楚，貌似是跟借尸还魂有关系。 包拯有些好奇，就请林业火他们去开封府做客，顺便问问肃清关于这借尸还魂的事儿。众人一回开封，整座皇城都热闹了起来。公孙算是最忙的一个，先被庞太师拽去给庞妃检查身体。公孙给庞妃开了些安胎的药，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让众人好好照顾庞妃，身体不错，所以不用太紧张。之后又被太后找去了，太后这几天偏头痛，公孙给她针灸，刚出门又被各种闻风而至的文武百官请去府里问诊。赵普去军营安排了一下兵马，回来就连跟公孙毛都找不到了，只找到了开封府院子里的小寺子。欧阳少征将龙桥广介绍给展昭等人认识，龙桥广真是分外健谈， 火凤堂的人并没有都来，刘寒星等人都回去了，林业火就带着素清跟着萧良满世界转悠。其实素清也想回火凤堂的，他还有一个门派的人要管呢，但是柳寒星他们表示留下林业火一个人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于是一众人猜石头剪子布素清输了，只好留下来照顾他们帮主。展昭将案件要处理的事情处理完，在开封府转了两圈，什么人都找到了，就是没见白玉堂。展昭就问院子里正和英侯喝茶的天尊， 玉堂呢？ 大概给你买吃的去了。 展昭一愣，随后搔了搔头，有些局促地转身走了。 你家玉堂真有趣，自己不喜欢吃东西，却搜寻天下美食来喂猫。 嘿嘿，我家玉堂自然是好的。 天尊正想再夸两句，却突然停了下来。 你之前 想说什么？一百多岁了吞吞吐吐的干嘛？ 吞吞吐吐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啊？ 说呀。 你刚才看到关儿了哦。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果然。 果然什么？ 两人回头看没人，再低头，小四子站在他俩身边呢，手里拿着两小碗红豆沙。天尊和殷侯接过碗，就见一旁包颜包喜还有萧良正给众人分红豆沙呢，是厨房大娘做的点心。小四子爬上凳子坐在殷侯腿上，好奇地看两人。这时找不到公孙的赵普也端着碗红豆沙过来了。 展昭和白玉堂呢？ 白白去天仙居买一品仙酿了。 白玉堂好本事啊，天仙居的一品仙酿一天才卖一份，他这是提前了半年订的吧？ 提前了三个月，妈妈刚才问了，然后出门了，应该是去找白白了。 小四子从殷侯腿上爬过去，爬到赵普身边，赵普顺手将他抱起来放到桌子上喂他吃红豆沙，小四子双腿晃啊晃。 两位前辈听说过借尸还魂的说法吗？ 我们刚才也在聊这个。 殷侯顺手拍了拍凑到跟前的小五的脑袋，小五最近有些失落，展昭好忙，刚才一闪又没影了，他都没机会蹭他。 据我所知，冠儿死了好多年了，没理由这么活生生地站在那里啊。 冠儿 说话间，林业火也来了，他捧着红豆沙赞叹开封府厨房大娘的厨艺，刚坐下发现身边坐的是邹良。林业火佯装惊讶， 哎呀，你竟然在啊，我以为是石头凳子。 一旁欧阳少征和龙桥广笑着捶桌，邹良无语地看两人。林业火身边素清也坐了下来，稍微有点挤，所以胳膊一碰邹良。 哎，呆子，坐过去点。 你让石头凳子坐过去点，谁有你奇葩？ 林焰火一时间被噎住了，忙着想说什么来反击。另一边，龙桥广和欧阳少征继续笑到捶桌。 苏青，你了解借尸还魂？ 嗯，说的是咒术还是邪术？ 有区别吗？ 如果是咒术，那么是巫蛊术，就是利用蛊毒或者一些机关造成人复活的假象。 那邪术呢？ 邪术就比较邪乎了，跟魂魄有关系。 魂魄？ 在座一众高手都歪着头看他，小四子和萧良两个小孩更是头一回听说真的有魂魄这回事儿。素清伸手将自己那块盾牌放到了桌上。 好帅的盾！ 小四子和萧良见惯了各种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确都很帅，但是素清这块盾牌特别特别的霸气。小四子伸手抬了一下，纹丝不动。 好重啊。 看到盾牌上的皱纹和图案了吗？ 众人都点头。这块盾牌上除了地狱景象之外，还有好多古里古怪的文字，小四子伸手摸了一下，很凉。 像鬼符哦。 这就是鬼符，也就是铭文。我这块盾相传是地狱入口的盖，所以上面的铭文是镇魂的。铭文十分神秘，那些算命道士十个里有九个半都是骗子。真正的铭文都是能控制魂魄，是阳界控制阴界的咒语。 众人越听越玄乎。林业火喝完红豆沙，指了指素清， 他祖上很多代都是猎鬼降魔的。 哦， 邪术的借尸还魂其实是一种锁魂术，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在他身上烙上锁魂的铭文，也就是一个锁魂符，这样就算这孩子日后发生什么意外，魂魄也不会离去。 还有这种说法？ 如果身上有锁魂符的人意外死了，那么想让他复生就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借尸还魂，顾名思义，复活用的不是自己的身体。第二种就是死而复生，用的是自己的身体。 如此神奇？ 这时众人身后有人说话，回头看是端着红豆沙的包拯，身后还有庞吉和庞玉两父子。庞玉刚才被包拯放了，这会儿和庞太师都比较关心案情，毕竟除了冤枉庞玉，还有人想毒害庞飞。 两种方法可有详细操作之法呀？ 第一种法子用法比较普遍，因为不容易被人发现。方法就是找两个活人来，将他的魂魄抽出，再将锁在死者身体里的魂魄取出来，放进被抽走魂魄的身体里，这样等活过来后就是死者的魂魄，其他人的身体。 要怎么抽出来？ 具体操作比较复杂，必须要有个法师。我祖上管这种取人魂魄和装人魂魄的人叫做送魂使，也叫鬼使。 鬼使？ 众人都一惊，立刻想到了展昭和白玉堂之前在方霸军营外看到的那个到了姚记止铺就消失的鬼使，联想到冠儿也是死了很多年突然出现的，莫非有什么牵连？ 第二种方法呢？如何使本人活过来啊？ 这个技巧性就更高了，也需要鬼使才能办到，但是这个法子比较残忍，需要血祭。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